生命不息，越尽祈祷，越尽呼吸，我看不到你。

故事共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由山东民歌改编的合唱曲，曲目有绣荷包、赶牛山、莲花号、沂蒙山小调、对花、唱秧歌、玉鹅郎、花蛤蟆、四季歌、苦菜花、渔歌、包棱调、春水如潮、大实话、兄弟姐妹等作品。 Oh.

伸个腿儿大 小呀小鸡，小呀小鸡。 罗一罗上，嘿罗上罗 一罗下， 嘿罗上罗 万沙瓦， 嘿罗上罗一罗上。 Thank you. 念着初一，喜乐舞进了我的家。 Cheers! No!